第四十二集。 东奔西走了一整天，负责询问暗龙受害者的几个专案组成员都陆续的回到了办公室。周奇阳一回来，先拿着杯子去接了一杯水，一口气喝光了，说： 我和小程负责的那七个女孩都不能确定性侵者中有没有吴佳义，有几个女孩说看着像，但也不能完全确定，根本不能拿来做证据。 哦，我们负责的那几个女孩也一样，一开始说好像见过这个人，再一问确不确定又没人敢确定了。 吴佳义除了发色，脸上也没什么其他标志性的特征，只露出脸的局部，确实不太好确定。唉，如果是选在那种光线昏暗的地方实施性侵行为，就更难看清了。 前去负责走访调查的几个人把情况都报告了一遍，没有一名女孩能够准确地指认吴佳义。办公室内陷入到沉默之中。孟昭思忖片刻之后，他问程韵： 少奇的意识还没清醒？ 没有。 拿不到指定口供，就无法证明吴佳义参与过暗龙，性侵过这些女孩子。看来在少奇醒过来之前，这条路又走不通了。孟昭觉得有点头疼。窗外暮色渐深，案子再一次陷入到无法取证的困境，一时找不到突破口。孟昭只好说： 今天辛苦了，大家先下班吧，等我再好好捋一捋。 行，昭哥，那你也早点回去。啊，反正吴佳义都被监视起来了，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的。 其他人也应着，都收拾着东西陆续下班了。办公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，孟昭叹了一口气，瘫坐在座位上。这会儿他也顾不上身体不舒服了，只觉得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无力感。 明明知道吴佳义与暗龙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但当我伸手想要将那些联系打捞上来时，那些极细的线又会在触碰的一瞬间立刻断掉。张宁清的录音笔是这样，留守儿童基金会是这样，如今吴佳义涉嫌性侵暗龙受害者又是这样。 刚才一直沉默的陆时琛这时看着孟昭忽然开口问道： 怎么还是没找到能直接指向吴佳义的证据？ 当前所掌握的所有证据虽然都与吴佳义有关，但没有任何一个证据直接指向他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 如果当前的证据找不到，那不如想想之前有没有遗漏的细节。 之前遗漏的细节？ 孟昭重复了一遍陆时琛的话。这案子能够走到现在，中间还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。他闭上眼睛，脑中浮现出一幕幕的场景。 破败旧楼的死角处，披着红裙的周衍脖梗上留下的数条勒痕，简陋的毛坯房天台上，赵云华一步步后退，直至跌入楼下。疗养院地下室里那几张并排放置的病床和床上躺着的无意识的人，还有那隐藏在林间的灰白矮楼内30多个女孩瑟缩着挤在房间里， 所有画面如同老相册般在他的脑中迅速地翻动着。忽然孟昭脑中的画面定格在了那间偌大的会议室里，咄咄逼人的记者，哭诉的小女孩，以及愤怒的自己。 发布会，那个电视台记者。 对， 你也发现了？怎么之前没说？ 事情刚发生的时候，我曾经察觉到似乎有问题，但后来又发生了严惩的事情，这件事儿就一直被搁置了。我也是刚刚才想起来的。 孟昭直起身，握住桌面的鼠标晃动了几下，电脑屏幕随之亮起来。他一边快速地打字一边说： 你什么想法？ 一般的电视台还是得看警方的脸色做事的，敢在这种情况下公然质疑警方，与警方作对，这不是正常情况下能做出的事情，也不是一个小小的媒体记者敢做的事情。费尽心机地策划出这样一起事件拉你下马，阻碍查案的进程，极有可能是这件事情触动了电视台中某个掌权者的利益。我们应该在意的不是这个记者，而是他背后的人。 陆时琛的话音刚落，孟昭也在电脑上检索出了相关信息。他浏览着网页说， 的确这个台长跟吴嘉义交情不浅呢。 喏，郑永年，宁记电视台。 嗯，那天提问我的记者是宁记电视台的记者，这个郑永年就是宁记电视台的台长。宁记下面不只有电视台，还有报业和新闻视频端。虽然电视台的影响力局限于省内，但全媒体的影响力却辐射全国。 孟昭一边给陆时琛解释，一边打开了几张吴嘉义与郑永年的合照。两个人经常在不同场合同框出现，看上去关系非常的密切。孟昭又打开一则关于留守儿童基金会的报道，新闻称吴嘉义为基金会捐赠了2000万元，并且亲自去乡下看望这些留守儿童。新闻下方的那张照片上有吴嘉义、郑永年还有基金会的负责人。盯着照片看了几秒，孟昭给张朝拨了个电话。 赵哥还在局里吗？行，我这就过去找你。我去趟季真。 说完孟昭就风风火火地找到了张朝。 赵哥，搜索明基电视台的台长郑永年，把他跟暗龙所有客户进行比对，看看能不能对上号。 这明记电视台的台长跟暗龙有关？ 张朝一边操作着识别系统，一边难掩震惊道， 他还接受过吴嘉义的性贿赂？ 还不一定。 孟昭看着电脑屏幕上闪动着的进度条，约莫2分钟之后，进度条进展到了 99%。 三个人的目光此刻都盯着屏幕。下一秒，在郑永年的照片的右侧，一张戴着黑色面具的暗龙客户照片跳了出来，相似度 99.99%。 孟昭低声骂了一句， 果然。 孟昭立刻拿起手机拨通了周奇阳的电话。 小周，你叫上小宋，立刻按照地址去郑永年处当面对他进行传唤，把他带到警局。 从张朝那儿出来，孟昭快步走回刑侦办公室。陆时琛正在翻看着内达基金会的材料，见孟昭回来，他问道， 怎么样了？ 这个郑永年果然是暗龙客户之一，殊不知在接受吴嘉义性贿赂的同时，也被吴嘉义抓住了把柄，最后只能成为一条走狗，被吴嘉义在发布会上放出来咬人。我已经叫小周去抓人了，先想想一会儿的审讯思路吧。 孟昭说完，一边翻动着资料，一边在脑中形成了审讯方案。他闭着眼睛陷入到沉思之中，忽然嘴唇被什么东西碰了碰。孟昭睁眼一看，陆时琛捏了一只包好的栗子送到了他的嘴边。顿了顿，孟昭张开嘴把栗子吃了下去，然后他抬头看向陆时琛说， 哎，饿不？ 还好。 一会儿审完这台长，我带你吃好吃的去。 陆时琛说着又包了一粒栗子递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孟昭的手机响了，是周奇阳打来的。 怎么样了？ 赵哥，郑永年不在家里，他老婆说他出差去了，下午走的。你在他系统里查查他的个人行程。 孟昭立刻打开内部系统，在搜索框内敲上了郑永年这三个字。 没查到今天的个人行程，他什么时候走的？ 就今天下午3-4点钟。 郑永年到底去哪儿了呢？ 孟昭在脑海之中快速地思考着各种可能性，然后当机立断道， 只要在国内就好说，就怕他要逃出国。而且郑永年这种身份地位的人，如果早有出逃打算，那办张假证也不是什么难事。我现在找人给各交通关口和机场发协查通告。小周，你和小宋也立刻赶往机场，联系周边派出所进行全面搜索。 好。 挂了电话，孟昭找来当晚值班的刑警，将发布协查通告的任务分配下去，又在专案组的群里发布了消息， 所有人现在立刻前往机场配合搜捕工作。